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奕迅，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正式就任，马上在临时院会当中才是成立中央地方建设协调汇报。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转述，苏贞昌要求内阁加强与各县市协调地方建设，未来各县市首长的地方建设需求，只要透过中央协调汇报，把意见、预算、资源整合提报行政院会，行政院一定不分蓝绿加快整合。苏贞昌不改冲冲冲的行事风格，中午在行政院员工餐厅用餐的同时，也同步联络立法院朝野党团安排拜会时间，下午前往桃园市视察猪瘟防疫。新任行政团队今天走马上任，潘文忠回锅教育部长。他说，很多政策规划之前都有深刻参与，苏院长上任也觉得必须落实政策及照顾孩子，希望计划快速有效落实，自己再次出任部长责无旁贷。至于是不是因为管中明已经就任台大校长，所以决定回任，潘文忠说，台大校长的遴选过程当中确实争议很多，他觉得这个争议反倒是让大家看见大学遴选制度的缺失。台大是个个案，更该关注的是以大学自主为前提，彻头彻尾检讨遴选办法，借由台大的例子，要有更周全更透明的机制，好让大学自主这条路走得更稳定。特别是前任督发局长林忠明离开市府团队之后，不断在脸书开炮，昨天有说柯文哲是他看过最认真的市长，但是大巨蛋的案子柯文哲却给蒙蔽了，还说当时北市府为了把他从督发局长的位置挪开，甚至有人对他咆哮拍桌。媒体今天询问柯文哲谁朝林忠明咆哮，柯文哲无奈地说应该问他。柯文哲强调，案子纷扰了这么久，还是得想办法解决。大巨蛋审查无论通过与否，都会谣言满天飞，所以他坚持审查录音、录影、网络直播。至于文化部长郑丽君确定留任，媒体又问柯文哲会不会担心北市府又要和中央杠个四年。柯文哲脱口，不会吧，最多到明年，任期只到明年五月。媒体追问，言下之意是不是认为蔡英文总统不会连任？柯文哲只呵呵笑，没有回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正2011年还是政大法学院院长的时候娶媳妇儿，广发电子邮件邀请同事参加喜宴，邀请函中提到一人2000元，两人同行打七折2800，三人以上还是2800，如果这样能形成一个范例，不也是很好吗？当时苹果日报以珍稀奇政大院长娶媳规定包2000为题报道，中天新闻跟进引用，郭明正不满控告苹果中天明知他只是希望大家分摊餐费，回收宴客成本，避免红包文化，根本不会获利，但是两家媒体的报道却损害他的名誉，各求偿500万，同时要求登报道歉。一二审都认定两家媒体已经采访了郭明正和其他的同仁，具有相当理由相信报道合于事实，判决郭明正败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 华航座舱长退休的60岁牟姓男子和陈姓妻子以及卢姓女子，以开设的投资公司谎称拥有可以取得低价外汇的管道，招揽华航空姐投资。超过10名空姐相信老长官不会骗人，纷纷砸钱，刚开始也都取得了报酬，直到牟姓男子资金调度出了状况，空姐最后不仅没有获利，连老本都没了，一状告上了法院。台北地检署认定三人诈骗金额超过千万，今天因刑法诈欺罪还有银行法提起公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1点，来到9708点，成交金额714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3点，206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25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5点，跌幅1%，73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0点，跌幅1.54%，262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189点。日本今天成人日，股市休市。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另外绿岛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婆，春节半年货出游搬行李记得带我走，交给我来扛。 还有他记得带走。 谁呀？ 台新信用卡，买东西刷旅费统统刷台新。 台新信用卡百万红包大放送，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 新出年就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信银行或官网查询。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 Go 荣。 爱美有方法，追求美有密码，你要记住美感密码。解码百种变更美的秘密，超乎你我对美的期待。艾丽根风行全球各国，世界医美领导药厂，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云登景观饭店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解说。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飞碟 Network 空城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回引き図は残せたかい、自分だけ らそうにちっちゃい犬に吠えまくる。ちっちゃい犬は聞いてるふりをする。どっちにつくのが得かって考えなくてもわかるだろうって。さらにでっかい犬に尻尾振って、暗い夜道にお月様、 这首歌曲叫做阿雷 阿雷 阿雷阿雷 阿雷。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阿雷阿雷，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我有说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吗？ 有啊。你还好吗？广播女神你还好吗？ 因为我满脑子就是想问大家，阿雷阿雷，你有看到最新的那一个 什么综艺节目吗？哦， 台客剧场是什么？ 台客剧场就台客剧场啊。YouTube 上面啊，台客嘟嘟。 那为什么会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台客剧场？ 因为你一开始讲了阿雷啊，我以为因为他最新的一支影片，虽然说他花一个他花七天，然后把日文学到就是可以 conversational 这样子。 七天， 七天，七天。 阿雷阿雷， 对，阿雷阿雷。 但我对日本的因素很低，这只是日本的综艺节目，就是你们有看，就是有个综艺节目去了。海贼王作者尾田大大家吗？ 对对对对对，没错。 Oh my god！ 最后那个就是大家一起来吃烤肉啊，然后吃烤肉后面，阿雷，烤肉的人是木村拓哉。 阿雷。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尾田大大家，因为他家里面竟然有那种你去游乐园可以坐那种小火 车， 真的很夸张哎！ 是那种就是或是临时的夜市旁边会有那种一圈小火车，啊、 对对对对，比较像台湾夜市会有那个小火车， 让小朋友在上面噗噗轻锵轻锵。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轨道其实很。不太宽敞啦，所以他可能就跟我们的录音室可能跟大家一般人的家的客厅那个样子。 问题是这是他家、欸， 对，那是他家，所以就是你坐上去以后，其实你也看不到什么风景，不像你真的进游乐园的时候，哇，经过哇这边有大金刚，哇这边有大白鲨，哇这边是什么 Dr. Jones 或者什么，没有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这个应该是后来加的，如果当初那个房子是整套一起设计，他一定会让那个就环绕他家。 我光是。觉得你要进到一个人家，他家门口有 LED 投射地板，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了。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大堆收藏啊， 我觉得收藏，我就觉得啊、理所当然。你漫画家很多的公仔、然后什么什么各式各样。你小时候也是看漫画长大的，你本来就会收集很多。你连你的厕所都装潢的跟水族馆一样，然后有那种大的鲨鱼头，你有必要把自己这么融入海当中吗？ 但你不觉得他家其实很乱吗？ 就是我在里面会很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对啊，就是他家的那个不管是材质的挑选、颜色的搭配，然后东西的摆放，就是我看了以后，其实我是皱着眉头看完那一集的。 就是 里面有铁板烧，有烤肉，然后就 就是、 有小火车，有水族馆，还有你去他家可以夹娃娃机，然后那个娃娃机很大，里面的礼品也不是那种你在外面夹那种，你根本会夹到就想送人的钥匙圈，都是很好的东西。 对，但就是太乱了。 这就是 说到乱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星期三的时候会邀请到一位整理师，台湾现在也有整理师了， 嗯 啊、叫做何安石，然后我们会访问他、 嗯， 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走进陌生人的家》，教你整理心，在整理空间、 嗯， 所以刚好因为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想说，嗯， 你想帮他整理是 不 是？ 不是 不 是，就是尾田大应该就是心很充实、很满的人、 哦、 所以他就是会要这么多的东西，对，然后其实因为最近。Netflix 上面大家也开了那个令人怦然心动的， 超多人在分享， 超多人在看， 分享到我都不想看。 对，马里会他其实在讲的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要追求一个极简的生活，我要一个极简的家、 嗯、 不过呢何安石在这本书里面说到说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个极简那两个字、嗯、因为你要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就如果你可能像尾田大一样，就是你的兴趣很多，你的梦想很大、嗯、然后你有很多很好奇的事物或很多兴趣，每一个兴趣都是要付出，你都是要付出空间的、 嗯、 所以我们以前说每一个兴趣你都要付出时间，因为你去经营、嗯、但其实你要付出空间的，譬如说我要做肥皂、 嗯、 那有很多那个材料啊、嗯、我要做模型，有很多材料工具啊，所以就是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好好的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要一边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很多好奇，一方面你又说我要极简。 我有个问题，你会不知不觉把老师要讲的全部讲完，那老师礼拜三来他要讲什么呢？ 好，欢迎继续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哦。踊るアホに見るアホ我らそれを旗から笑うアホで外人式抱え込んではもうまもんすり減って残るスパイブドー自作変えてもなんもねほらなっか今絵が見る前が見えねえ笑ってしまうねパッと飽きたってふわっと消えちゃえるこんなねんで愛されたいならそう言おうぜ思ってるだけじゃ伝わらないで永遠の縮小もそっぽ向いて天国は遠く向こうの方へわかってるって深く転がる俺は負け犬ただどこでもいいから遠くへ行きたいんだそれだけなんだ耳を澄ませ僕で今響き出した音を逃すな呼吸を整えていつかはであるはずの黄金の色をしたよライトきっと掴んで離すな I'm not loser なんもないならどうなったっていいだろう歌出してふわふわしていちゃいまりはいさよなら I'm not loser きっといつかって願うまま進めロスタイムの音もまた遅れて愛されたいならそう言おうぜ持ってるだけじゃ伝わらないね永遠の縮小もそっぽ向いて天国は遠く向こうの方へ声らで一つ踊ってみようぜ砕けるまで転がっていこうぜ聞こえてんなら声出していこうぜ I'm a loser どうせだったらどう笑っていいだろう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どうせ僕らの声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米津玄师的《Loser》。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就每一次在这个时候呢，想要来帮帮大家的疑难杂症，你有什么大小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但我个人现在遇到一个技术上的小困扰，就是我的 App 打不开。 哎呀，我来看，我看得到大家。 你有任何的困扰吗？欢迎赶快来留言咯，不是在开玩笑的，我们很认真想要帮你解决问题。我英语不太太紧，爱你多的不是美句。偷偷地说 I'm crazy， 偷偷地 catch your eyes， nothing can stop me， because I'm too hot to beat。 呼吸，前进，着急，着力，必须走起，离干净，一瞬无误，报应，全部成立，不输你，沉住气，沉住力 ，Only roll with the real， hold up bro，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虽然我看得到，但我想大家可能跟你一样打不开。 哦，全世界现在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打得开， yeah, yeah. 而你是其中一位。 如果你是对，你是万中选一的那个打得开 app 的人，请上 app 留言告诉我们，我打得开。 哦，你真的是很 lucky 耶。 Yeah。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猪罗志祥的 No Joke。然后，如果你有看过这一支 MV 的话，非常酷，在一个军舰上面，他跟我不知道几十位还是有到100位的舞者，一字排开，然后跳舞非常非常帅。然后今年在红白呢，他的舞群也是全部找来，整个小巨蛋的舞台， 塞爆， 那个、舞者要溢出来， 塞满。第一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怎么打开 app 吗？ 不是，问这个问题我甚至有点觉得 are you alright？ 这个问题是，请问青春点点的录音档要怎么搜寻？ 你就是搜寻青春点点点。 你会使用网络吗？你有打过吗？ No joke, no joke。目前你有看到很多幸运儿在上面呐喊说我打开了， 大家都很喜欢当万中选一，大家都觉得哈什么哦，打得开是万中选一啊，那我要留一下眼哦， 满头的黑人问号。 好啦好啦好啦，你们很棒。Babe, don't make a sound, 2 AM love, gotta keep it down, don't wait around for a signal now, give me some verb, I ain't talking now, you wanna ride in the six,You wanna dine in the six, but when I lean for the kiss, you said I'll probably send you some pics. And I'm like, hell nah,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ah, I want that cruel love. Hell nah,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ah, I want that cruel lov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Yeah, body on my.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on my On my, on my, on my innocence It's just incidental. My bad, never got the memo. That you never have fun while you're in the limo. Yeah, you wanna ride in the six. You wanna dine in the six. But when I lean for the kiss, you said I'll probably send you some pics. And I'm like, hell nah,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ah, I want that cruel love. Hell nah,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ah, I want that cruel love. Body on my.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body on my Finding all my innocence, on my On my, on my, on my innocence, on my 请歌曲 曲，歌曲。 每个念头都是最美的念头，爱一亮一整夜。 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的，我们都想要的，但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告别那些我不想要的。 So take what you need, I'll give mine。 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这难得的夜。 Yeah, yeah, yeah, yeah。 心里没整理，用力挂上该死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机总得飞。Oh， 我的夜 ，Oh， 我的夜，要做的夜，昨天的夜。 释放蒸发一整夜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来自花莲泰鲁阁族的小轩，因为年幼丧母，让他的成长环境比别人更辛苦，国小三年级加入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客服班。不因环境而放弃学习的他，努力把握每个学习机会。升上高中后，爱基会为了让小轩在求学阶段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小轩成为小珍珠助学计划的珍珠生。三年来，爱基会提供助学金与不间断的关怀。今年，小轩顺利考取国立大学法律系。未来，他希望能透过法律专业替弱势族群发声。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有七田鼓动真实鼓舞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上水的歌，上水的话。魏辉妮首张台语创作专辑《水七木》，主播真情推荐，熊四爷威数位实体全面发行。 R 口谢和弦大事表白情歌，我不是白马王子，超甜告白单曲，2019继续放闪无限。华纳音乐， 我是文慧茹。 关上那扇门。 想拒绝等待，等待什么人？只要你爱了谁，他莫名就成为只在你额头上的那把枪。只要你想。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立马帮帮忙。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你有什么最近困扰你的问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求助一下大家的，欢迎你把问题丢上来。有的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回答，比如说想要找以前青春点点的录音档，竟然还有人附议说，老实说录音档不好找，我看到这句眉头皱得更深。 那你就是有自己我来再试一次。 对，我就很认真的试了一下，我想说你找不到会不会是因为你使用的还是雅虎的搜寻呢？我就点进了雅虎搜寻，青春点点录音档一样第一个就有啊。然后我就再想想，会不会你最近也跟我用一个就是国外的搜寻网站？ 哦，你说那个 就是Ecosia， 就是这个、嗯、这个就是你每搜寻一次，它会就是帮你种树的、嗯，就是一个环保的搜寻网站、嗯。然后它因为搜寻中文比较不好搜寻，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找不到呢？嗯、搜寻青春点点录音档，第一个就是啊。 百度呢？百度呢？ 哦哦哦！原来你们在中国。好好，我试试百度，我试试百度。 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法兰的《夜行性动物》。你是夜行性动物吗？这个礼拜还是别当夜行性动物比较好吧。 为什么这个礼拜不 行？早睡早起，这周是大家要补班的时候呢，很累的。 你有吗？你有要补班吗？你在那边说的好像苦民所苦一样。 我苦民所苦啊。百度就出事咯， 谁帮我们放到爱奇艺上面？ 哎、欸，怎么可以这样？ 没经过我的允许。 哎呦， 照片 抓到了，抓到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但他传的不是青春点，他传的就是马克信箱，对啊。 这更不行啊，不行啊！ 怎么搞错、啊？ Warm on a cold night， 来自 Honey。 大哥和二姐从去年除夕大吵后就不说话了，今年除夕要如何让他们同桌吃饭呢？帮帮忙吧！ 他们不说饭可以坐一起吃饭啊，不说话还是可以坐一起吃饭啊，这两个没冲突吧，就是不会对话啊。 没有，他们可能就是我不愿意跟这个人上桌了，我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人。 所以他们俩都还没嫁人咯，才会都在家 啊？为什么除夕耶？除夕不是要他回家吗？ 不是啊，如果你嫁人不是会在你的大部分还是在先生那边、 哦、 对。不是，就饿了总是要吃饭吧。 没有，他们就说我要在客厅吃，我要在房间吃，我就不要跟你吃，我就是有你就没有我， 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占据除夕的餐桌， 有你就没我。 我就说啊，每次遇到这种，我都只能想到很激进式的方法、啊， 什么， 就是你坐在餐桌大哭嘛。 我想要二哥跟大姐，不是大哥跟二姐一起吃饭，这一点愿望很难吗？我只是希望有一个和乐的家。 没有，我跟你说，一开始还不能那么夸张。 哦，一开始不行。 一开始你只能坐在那边，然后可能要先很 温。哎、欸，大哥来吃饭哦。 二姐吃饭哦。 二姐吃饭哦。 然后都不吃饭，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就。 哎、欸，大哥二姐，大家都坐好坐齐了，快点啊！哎、欸， 这，那你这样，你又这， 然后给他们自己看，想说完蛋，小妹好像有点哭，然后就是把这， 那你这样，你又 越哭越大声，然后可能会有个人受不了，或是一个长辈跳出来说没关系，就让他们去啊，随便他们，你再说。不是我、哦、 还要等 Q 是不是 yeah, 要等长辈 Q 要等 Q 点， 那如果那个长辈 Q 是给你一个巴掌，哭什么哭，大过年的 这个家怎么了，但是坦白说我已 经受够，我问你，毕竟你知道昨天吗，是昨天的那个 前几天的霸玩事件是不是， 对啊，很可怕耶、欸、现在有情绪问题的人很多耶、欸、 那你就知道如果这个家里的人都有情绪问题，你不要再当那一个企图觉得可以就是串起所有问题的人、哦、就你的能力可能还没到那么的大、啊、你就先把自己顾好啊，把菜都盛一盛，想吃的多吃一点，除夕夜还是要让自己开心， 自己开开心心、哦、最重要，抱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又是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利息，你过年要去男友的外婆家吃饭，该不该带伴手礼呢？ 一定要， 当然， 一定要 啊！ 哎，要带什么伴手礼呀、啊？不妨锁定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吧。 哦。 已经过了很久，我的 app 还是打不开的哟。再次恭喜所有在 app 上可以留言的大家，你们大家都是最幸运的朋友。 哎，维腾真的是一个很衰的人哎。 他衰还可以留言，那就表示不够衰啊、欸！ 这个我听了以后有点气。 怎么了？ 租屋签约之后，租房子签约之后，房仲私自篡改租屋合约的金额， 哼， 说哦我自己算错了啦，然后所以你要多付一点钱。现在态度不好，我要怎么跟他好好谈？ 可是他篡改，他就是犯法、 啊。对啊， 他就是犯法、 啊。对啊。这问题就是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文原本嘛，就他跟我讲好，可能打出来合约是不一样 的。哇塞，然后又没有录音， 所以哦，大家哦，做什么事情真的都要 录音、 录音、录影啊，录影更重要，录音、录 影。好坏的房仲哦，你没有跟房仲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维腾 哎，骗你刚好而已。 我让你有题材、欸，你还要付我文案费吧？这创意费。 是爱妙传达爱， 帮帮忙！主管要跟每个人进行面谈。 嗯， 我应该告诉他，我如果没有被辞退的话，不是我如果没有被辞退的话，我大概做一年我就想离职了。 为什么要跟主管讲这个？ 你有事吗？ 你是想跟主管掏心掏肺吗？ 怎么会有这么天真 的 孩子呢？还是你想跟主管说，哎、欸，主管，我先跟你讲好，就是其实我差不多做一年就想走了。那你在快要到一年的时候呢，你就找一个原因，然后把我 lay off 掉，让我还可以领失业补助。你是想要跟主管这样讲，是不是？你想， 我不管想哪条路，都觉得这条路 走得很短。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主管，今天你是主管，有人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是做一个一年我就要走了啦，这样子。啊，你会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如何呢？ 现在就让你走， 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换位思考一下， 搞不好他就是觉得说，我要在主管会觉得他这样很老实跟我说， 我会考虑一下，真的就是我主动把他之前让他有钱拿。 但重点是他现在没有要走啊， 他就一年后嘛。 他是说我的生涯规划做这份工作大概做一年。孩子，孩子， 满头的黑人问号。 穿窗外的雨一直滑落，爱上你是我最快乐的自由、啊、啦啦啦啦啦啦，不停喧哗的一直飘落，爱上你让我学会真实的感动。 我想请问，穿耳洞会痛吗？ 嗯，会啊。啊，可是你的耐痛能力高吗？有人觉得那个不算痛， 你觉得呢？ 那个算？咦？ 叮一下。 就哎、欸，对，大概是这样。 欸、叮一下。 嗯，但有人叽叽叫啊。 请问一下，刺青师傅或是刺青店要怎么挑？ 啊？怎么挑？问刺青阿叔，我们听众啊。刺青师傅怎么挑？ 对，师傅怎么挑？ 那时候刺青好像是因为刺青的风格太多了，所以可能看你想要图案，然后那个刺青师傅如果刺跟那个感觉像的那个风格你喜欢吗？那个感觉你喜欢吗？或是有时候就是看感觉咯，他的 po 文，他的文字 哦， 嗯，就是跟你的磁场 对 不 对 啦、哦？然后当然就是要看很多他各式各样的作品。 就给哦，放心来的爱给哦，放心来的爱给哦。 人生最根本的养生之道，乃佛心来的爱。电音再次进化蜕变，请听安以威《佛心来的爱》。 想不想要留一个、两个坏念头？跳一跳，转一转，摆摆摇。 快乐请丢掉，长辈的话都要记得牢，安妈碎碎念让你心情好，快分享 FB 让长辈变迷信，打开来做这这这这佛心来的爱哟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法灯，晚安给你好彩头，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影大景最挺你，3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影大景2653-8888。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00多个日子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6月8号小巨蛋，1月26中午12点。KKTix 全面抢票， 让我感觉到你们的爱。 我是罗文玉，这是我的新歌《才华》，陪你追寻爱人的勇气。 但他说胖是一种才华，温柔被迫锋利的刀法，切割过往淹没我的发。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我是艾怡良。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普悠马号列车去年10月21号出轨翻覆，18人死亡。台铁局完成改善东部危险弯道截弯取直计划，总计斥资120亿改善20处弯道，包含猴洞到双溪16处、龟山到外澳3处，同时首度纳入普悠马事故的新马站弯道，预计将新马站往北迁移1.4公里到五老坑桥北端，最快3年之后完工。原本的19处弯道都在去年10月报交通部与行政院审查，新马弯道不在改善名单中，直到普悠马事故，台铁赶在去年12月底纳入。台铁局说明，之前没将新马弯道纳入，主要是新马车站刚好就在弯道上，如果截弯取直势必拆迁车站。但普悠马事故后经过沟通，地方首长的接受度高，加上车站北移路径上都是公有土地，可以避免拆迁房屋，执行不困难，所以纳入改善。加上交通部争取6亿经费，预估能在民国111年底完工。龟山到外澳3处弯道改善，预估工程总经费19.5亿，一样111年完成。猴洞到双溪16处弯道改善，预估工程总经费95.4亿，最快114年改善完毕。波音一架707货机今天坠毁在靠近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法斯机场，机上9人生死未卜。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架货机从吉尔吉斯起飞，在法斯机场降落的时候偏离跑道，撞上了机场护栏，当时天候恶劣。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最新报告，美国加强审查中资投资，加上中国政府紧缩对外投资限制，中国2018年对北美及欧洲外国直接投资FDI 大降了73%，创下6年来新低。报告统计，中国去年对北美及欧洲 FDI 从前年的1110亿美元大降到300亿美元。即使除去了2017年，中国化工以430亿元收购瑞士农药生产商先正达的影响，中资在欧洲投资规模幅度也降幅高达40%。各国加强审查中资，去年中资取消在北美14笔交易，价值40亿美金，在欧洲取消7笔，也价值15亿美金。至于今年报告预计中资在欧洲的并购转为强劲，北美就要视中美贸易谈判走向。除了海外并购减少，中资也加速抽离海外资产。报告指出，2015到2016年，中资狂扫了海外并购市场，去年反过来狂卖资产，在北美和欧洲出售价值130亿美元和50亿美元的资产，主要集中房地产、酒店和娱乐业，估计今年还将出售价值120亿美元的资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在官网宣布，为了满足境外投资者扩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国务院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总额度由1500亿美元增加到3000亿美元。中国2002年开始实施 QFII 制度，也不断增加 QFII 的投资额度。截至目前，先后5次上调了 QFII 额度，上调时间分别为2005年、2007、2012、2013以及2019年。额度也一度由40亿美元逐步上调到了100、300、800、1500亿，到今天的3000亿美金。 新加坡专营房地产的凯德集团以110亿新元，大约台币2512亿，并购同为新加坡投资控股公司淡马锡旗下的新桥腾飞，成为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地产商。根据协议，淡马锡可以收到60亿新元，其中半数现金，半数为凯德集团股票，剩下的50亿新元就是新桥腾飞的负债。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1点，成为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8点，253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9点，74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3点，跌幅 1.59%， 262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318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1点，9708点，成交金额714亿。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绿岛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影大景最挺你，三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四分钟限量四字头，即刻倒数，影大景2653-8888。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ONNO 浓浓。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秋诗林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秋诗林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 FoodDisc富足康科技组店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我是张信哲。 飞碟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有大来宾，所以我们的直播也打开了，让我们掌声欢迎 白佩玉执行长。 嗨，玛丽好，还有马克好，我 Kelly， 所以要跟大家很年轻的样子，所以要讲英文名字， 所以要讲 Kelly 吗？ Yeah. Kelly 执行长，其实我跟 Kelly 执行长在五年前， 什么？你们有相遇过？ 有一次呢， 怎么可能？ 那应该也是执行长第一次来飞碟电台，那个时候是朱学恒朱大的阿宅反抗军 啊，有， 然后因为 对 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了，可是那个时候执行长来在讲的是无毒虾。 欸、 那时候还在 讲无毒虾， 对，那时候还在渔业的部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问了你的小朋友，就是有那个异位性皮肤炎，所以就是很多东西要变得很健康，替他着想，所以有无毒虾。然后那时候你还有带了很多，比如说很天然的火龙果干，或是一些姜跟什么 mix 在一起，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有火龙果干，然后可能有肉松、鱼松，还有姜跟龙眼，然后让女生血液循环好的。 对，就是很多都是健康取向的，然后为了小朋友好。没想到多年后又遇到了 Kelly 执行长，然后这一次感觉就是有更多东西。那时候就有这个了吗？ 那时候没有，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么多。其实这一路走来，这十几年做这个，从养虾到现在做的这个，其实都没有变，都是一直在寻找更健康、更安全，然后更符合现代人可以喜欢的一些食材，然后把它做成一些加工的东西。 嗯， 当然在加工的过程什么都不能添加，才能够没有让我的孩子或我的朋友们的身体的负担变大。 嗯，那像执行长，就是现在他的那个。你的孩子的异位性皮肤炎有好一点吗？ 哦，很好了。现在前两，其实我女儿呢又长得又高又白，我现在已经是我们全家最矮的了。我已经164了，65了，都已经是全家最矮。她已经那个小女儿那时候为了她开始养虾，那个时候。嗯，那时候才几岁，两岁啦、 哦， 然后现在已经17岁了。 哇！ 天，怎么？哦，从养虾开始算的话， 哦、对啊，15年了。 因为那时候访问，我觉得最惊人是那时候朱大好像问说，所以你的小朋友很多人会说，哦，我对甲壳类过敏， 对， 或是我对什么过敏？ 他 只是讲说，以前我也这样觉得啊，但他吃了我的虾之后，他什么都可以吃。 这么厉害？ 是，所以 因为我的皮肤也是，就是医生有告诉我说，就是不要去碰那些甲壳类的东西。对， 对，看你是。对于甲壳类过敏还是对于这样子的蛋白质过敏、其实或者是对于那个药物过敏、其实有很多种形态啦、其实现在人有很多，有人对坚果过敏，有人对花生过敏、有人对小麦过敏、有人对尘螨过敏、其实多理解一下，多知道一下自己的过敏源、然后甚至于现在有很多对添加物过敏、其实这些都是有时候你找不出原因、你就少吃一些添加物，少吃一些化学的、少吃一些人工合成的东西、我觉得这对现代人的健康都有绝对的帮助了、 而 且执行长会分享，因为执行长就是很重视健康，就是我们要摄取最少最少的那种对身体不好的东西，然后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就是他不会让他的小朋友吃、然后就想说我来看看 什么东西， 我要跟他的小朋友一样健康、第一个我就想说哈，就是哈，不能吃布丁， 不能吃布丁哦， 就很多，因为你们后来其实后来 我们爱吃的， 对，其实很多东西都不一定，你自己在家里如果你用鸡蛋做、你用鲜奶做、你用糖做、做不出那个味道、所以你就想象那里面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 什么果胶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大家适合大众胃口最后所需要添加的东西、但我一直这几年来一直想做的一直在做而且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变健康、把健康的东西变好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推动我往前进的最大的力量。 OK 所以今天执行长来到飞碟电台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有的有幸运的有拿到 一颗 一整颗哦、对啊，今天尤其呢又在过年前的时候，所以今天执行长要为我们带来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其实福贵糕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在过年的时间其实相聚、大家相聚的时候可以吃到一颗又不用妈妈要去厨房、切啊煎啊炸呀、然后就可以吃到团圆，然后让有年节的风味的一个点心。其实我们推出我们福贵糕、其实我们福贵糕在这几年在国内在台湾卖的非常的活络的原因就是因为健康取向、这几年大家都对健康非常的要求、而且也很体恤妈妈啦，因为其实这几年来大家对于说怎么样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然后又可以享受美食大家比较追求、那中间当然这里面的原物料更是需要被 被检视、嗯、所以我们除了我们的糯米粉，然后我们的柴烧的麦芽，我们的麦芽，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有机糖、嗯、然后还有很多的核桃、嗯、还最重要在地的龙眼、 嗯、哇哦、 那个、龙眼的那个福源福源、就是讲的是龙眼、啊、桂圆福源都讲的是龙眼、那有补气的作用、嗯、其实又有福气，又有这个谐音，又可以补气、嗯、你的这一整年的运气都会很好。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一年做一次、我觉得说第一个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都说为什么你每天应该都要做，我说其实你平常要做你有理由跟借理由来说服我、我会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师傅让大家做。曾经有个理由、就是说他要去、拜拜、因为拜拜一定要用这个、然后所以来说服了我们、我们就帮他做了一次、那就不是在过年的时候、但大部分的时间会过年，因为那个刚好龙眼在这段时间刚好采收 是最好吃的时候， 那个柴烧，因为我们那柴烧的龙眼其实一年就这么做这么一次、在龙眼八九月的盛产，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制作的过程、然后你要剥，然后其实这个东西都会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刚好有这样的季节，刚好有这样子的那个节庆、然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回忆，然后或者是带，因为很多就变成一个习惯性伴手礼带回家、或者他 就每年过年回家都会带几颗回家，这样 没错。然后买不到，如果、因为常常很多人买第一年都买一颗买两颗、 对， 但都会后悔。我曾经 我自己哦、我自己其实我每一年我都会留一些自己要送礼的，大概留个20颗、然后到过年的除夕前一天，我们的门关下来了，因为除夕前一天就休息了，那总是在5-6点的时候就会有人 冲进来， 他就要开始 拜托拜托， 没错、然后我 各式各样的理由， 曾经有一年我妈妈都没有，我们家都没得吃， 你就把你20颗都送出去吗？ 客人就买光啦，然后还有别人 那个时候应该要加3倍钱卖他。哎 呀，怎么可能就被人家那个？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很爱分享。 那我知道，之后你那20颗保留给我。因为你不能做那个哄抬价钱，是我可以，好不好？然后我们那个差价再均分。 本来那个就是执行长自己自留，就是要给亲朋好友的、 对，我跟你讲，自从那一次之后，我的那个我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要一定要加量、所有呢，不然我会跟他讲说，那已经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国内我们大家人的习惯就是工厂最后一天要大扫除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都要清洁嘛， 对啊， 所以他们不会再帮我做任何东西。所以曾经那一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天哪， 我的朋友什么都没有、他们以为我会去他们家喝茶的时候会带的、他说、他就跟我讲，我粮食我就拿着其他东西去了，他说哈， 只不是我要 今年怎么会带这个、我说不好意思，因为很多人抢不到，网络上订不到、然后电话上订不到的，因为大家都想要过年前订嘛、然后就是过年的那前两天订，然后过年可以吃、但是呢就很多人就订不到，然后就会想说冲来看一看、或者是人家送了、然后他也想要说哎，人家送我吃过好吃，那我就 要 来 送 给 其他人 吃。 对， 好，所以我们这两年其实在这个制程上也多做了一些进步，自己进步、因为太多人希望说能够在过年那段时间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我们的制程上，我们当然还是以不添加所有的东西都不改变的状态下、才能够要把就是说不添加添加物这些所有我在制程上做一些变化的状况下，我们就做到可以先去冷冻、比方说我现在定了、我去冷冻、冷冻的时候我要吃的那一天早上就拿出来解冻、不加热哦，直接退冰、退到软， 放 的软，软了之后你就切来吃，跟你那个跟那个 现成的是一样好吃， 一样好吃、 那如果冰冰的呢，会变冻冻的也 很 好 吃 吗？ 有一点点冻冻的， 脆脆的那种感觉吗？ 冻冻的，你会觉得整个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就是看你喜欢吃软一点，还是吃稍微更有一点 冰沙感， 对，咬劲的、对，就是我们后来。所以我去年开始我就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我会冷冻起来、我就已经先做了冷冻、冷冻我就跟他讲 想说这个就是一样的，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常温、直接定了直接吃、那就是还有多一个选择他可以这样做、 反正你就是自己先多 U 比几何，你不要抓那么紧，就不会给大家造成困扰了、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呢，只要吃到的人呢，一个人 我很多女生的朋友、因为 他以前他先生在这一栋上班的、那个以前雅虎在这儿嘛、 对啊， 对，然后他的先生这是总经理，然后他跟我讲他先生说他先吃一小块、然后却切了一块吃下去，然后他剩下只切一小块哦、其他的他老婆一个人吃完， 哇哦， 而且不是三天哦，是一天之内、 其实这一块也不小块、 可是就停不下来、他们都告诉我千万我跟他们讲说你千万不要开、你要趁大家都在的时候，不然你胖 一个人就 会吃完，不要来找我、 对， 万一你太，其实也不会啦，我觉得这个胖这件女生呢，你对于不吃也会胖、吃也会胖，所以不用， 至少你是吃健康的东西， 对，没错没错。 在电台呢外面也曾经试切过这个董事长的福贵糕，然后就是切完之后就是很快的就是那个都不见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大家都吃光光 我们一那个我的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学校的有一个教授一个朋友，他说那天吃了之后他也买了一颗、然后呢他们家三口子、一下一天内也把它吃完。我说你家三口，哇，那你的小孩应该蛮大。他说没有，我们家小孩两岁。我说基本上两岁他应该吃没有很多。 对啊， 对，他没有吃很多，大部分是我们 大人狂吃 小孩，因为还有就是年纪大的其实对于这个也不粘牙、我们很多东西就怕粘牙、 对， 因为我们其实年纪大牙 口不好， 有假牙，阿公的假牙被粘下来裹在那个糯米这是不可以的， 对，没错，那因为阿公心情会不好，阿妈也心情不好， 对， 所以我们这也不粘牙、然后不粘牙然后消化也比较容易、因为它其实虽然是糯米的但是是纯糯米、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么大的给胃带来这么大的负担、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这样， 真的 就是从两三岁一直到八十九十岁都很喜欢，都很喜欢。 对，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也很感谢就是 Kelly 来到了飞儿电台，那就带来了，现在大家如果看我们的飞儿联播网的 Facebook 脸书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美丽的执行长，然后带来这个美丽的五二礼盒、还有福贵糕， 这个礼盒就是所有不止长辈啦，就是所有人就最喜欢的，你知道过年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礼盒。对 对， 我讲一个我们的小巧思、 哦、 我刚刚干嘛，这个呢送礼很好用， 好可爱哦， 这叫提着福气到你家、 哇， 然后富贵跟着来、好，来再来一次，提着到你家富贵跟着来、就是拜年送礼来都要吉祥话， 对、现在已经很多真的 都会忘记嘛， 对，现在都会忘记， 提不到你家富贵跟着来， 哇、 我刚好就是月底要去他的新家，我就会提这个，我就讲一模一样话给你听，提这个福气到你家 富贵跟着来， 跟着来， 这接造成流行，真的未来对不对，这很有意思、 我还没有看过那个礼盒是直接这个手提 做手提把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想说如果是有、另外你其实你这个这样提过去，然后大家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你跟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跟关系就是从对话里面 多说了这句好话，真的就会觉得哇，我今天真的会很好，而且 好兆头嘛。 对啊、而且 这 个是可以直接就是因为提一个提袋，然后可以直接先把礼盒拿出来给你看，说 啊、 这送了什么啊？对，我提不到你家， 富 贵跟 着来， 然后就哇，恭喜恭喜，然后赶快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带人跟孩子去，你就要教你孩子说，趁现在就是拿红包的时候， 红包拿来，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快是那个主人。 哇，所以你以前有跟着拜年去， 对对 对，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说到拜年，我真的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拜年了、 而且因为拜年就像执行长说，我到你家可能就东西我放了，就说哎、这个东西给你， 对， 已经没有刚刚说的 话题嘛，对不对？其实除了跟人家要红包之外，你总说两句吉祥话吧， 没错， 红包会大包一点，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包装也好，设计也好，他都会特别去思考到说消费者或者是你送礼跟吃的人的使用习惯，像我们这个也虽然你一次一天要把它吃完，但是你用夹链的方式也可以把它封起来，它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那你在外头，你如果去外面跟人家吃饭喝茶的时候，你这个里面我们要有附一个小刀子，也可以插了。 切了就可以吃。 嗯， 对。 所以我现在像那个福贵糕的官网，现在要订都还是很充裕的。 现在目前快到过年的应该已经没了、啊，就是那个过年前三天的， 啊、 因为我们应该是只有卖到25号 了，嗯、啊、嗯， 应该是到25号、 啊、 最后就截止了。 是。 然后因为25号的单子其实大家都已经订的差不多了、 嗯， 然后可能的话就是要大家要。加把劲了、 嗯、 因为每一年今年其实我们已经加量了，我们今年已经又增加很多师傅已经带出徒弟来、 嗯、 每天都在加班、 嗯、 每天都在增加数量、 嗯、 对、 嗯、 在希望能够满足消费者，因为每一年都会被人家客数， 对， 客数买不到， 买不到，对， 所以今年也就努力一点、 嗯、 大家再加油一点，然后因为谢谢，很非常真的谢谢曾经买过的、 嗯、 然后都很多都是旧客人、 哦、 我们的都是口碑客人， 老顾客， 老顾客、嗯、 对，都是照口碑的，因为没有在广告也没有在那个登广告的、 嗯、 然后所以就是 口碑客人多、 嗯、 口碑客人一个带一个， 对啊，也要提醒所有现在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看飞碟的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刚执行长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都要提早做准备，可是人性是这样子、 嗯、 我们都习惯到最后一刻才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他现在听到就是哦，我过年这福贵糕很适合就是 自己吃送礼，好好，我把笔记下来，可是他大概到一月底他就想说哦，那我该来订了， 被呼啊， 对， 那时候就不行了， 对 对， 所以如果要订购的话现在要去哪里订购呢？ 其实我们的电话订购也有、 嗯、 然后或者是上网、 嗯、 都可以、 okay、 然后上网其实你查董事长福贵糕， 董事长福贵糕， 或者是郭董福贵糕，郭董董事长、 嗯， 这个因为郭董都拿这个来送礼为主、 哦、 然后他前两年的迎关公拜马祖、 嗯 嗯、 然后都用我们的福贵糕、 哦、 因为他代表的福气跟这个、 嗯、 对大家对神明的尊重，就是、 哦、 我们很多过年都要拜年糕嘛，我们如果有主要拜祖先的其实都要拜年糕、 嗯 嗯嗯、 那就都会买这个，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吃、 嗯、 因为你以前呢放在那个供坛上面都会发霉嘛， 对、啊、 其实发霉也不是坏事、 嗯、 那就表示还没有防腐剂， 对， 然后 天然， 然后那你要刷刷洗洗，我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要硬掉不行的年糕、 嗯 嗯、 然后要去刷刷洗洗、 嗯、 把上面的霉洗掉、 嗯、 然后切一切，然后打颗蛋、 嗯、 抓一点面粉、 嗯、 然后去炸 裹一裹， 没错， 裹一裹去炸、 嗯、 然后只能吃两块、 嗯、 吃一块、 嗯、 因为吃了胃就会觉得炸， 对 对，那但是呢你今年试试看、 嗯、 用我们的这个来拜拜、 嗯、 然后又不用炸、 嗯、 然后不用炸了整间油、 嗯、 然后还有你剩下炸剩下的油你又不能够再用、 嗯、 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最健康， 嗯， 所以大家这个年糕的新选择董事长福贵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因为 Kelly 执行长呢还有带给我们除了福贵糕，我看现在直播后面还有一个 无二的礼盒，这个礼盒好美哦， 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聊聊它，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的错，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梦醒了之后你转身就走，把我留在记忆中，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 让心中的花朵展开吧，跟安心雅一起来个 selfie， 心情会很 chillaxing。 早就安啦，休息一下，明天会更卖力。七九零，don't be 四倍光圈，2019安心雅最够看，正能量女神安心雅全新单曲《She Is Lexing》新月星，百毒不侵，疗愈推荐。 你也会爱上我，就是《She Is Lex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料好澎湃才叫年菜，海霸王限量团圆年菜，龙虾、砂锅鸡、佛跳墙一次到位，线上订购就送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快搜寻海霸王团圆年菜。 过年必备的红包袋，你可以不一样。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与插画家合作红包袋，借春联义卖，每卖出30份红包袋，就能为一只流浪猫狗结扎，终结流浪的命运。公益红包袋，交换你的一份爱，请上网搜寻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 有其田又起锅了，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一首男人的情歌， 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 黄子佼的 Life and Life 感动真实推荐，陪你淋雨。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全面发行，大鹏制作。 佛心来的爱也有，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光华唱片。 佛心来的爱也有。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一些。 Fade in hou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我们现场。 对，你该玩要自己赶快讲一下。 我跟你说， 执行长 Kelly 执行长就是一直在录音间对我进行很大诱惑。 怎样？ 因为刚刚我们只是在看那个福贵糕的礼盒，还在跟我们说那个礼盒就是很喜气，然后干嘛干嘛，然后他就一直把那个糯米糕在我面前弄来弄去。嗯、我现在就是对于糯米就是很没有抵抗力的人，然后他刚好不容易收起来，可是他现在又开了一盒新的礼盒。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除了这个福贵糕之外，可以就是大家年糕的一个新尝试、新选择，而且不用去炸、嗯，不用再去打蛋什么，就直接常温就可以吃了。然后如果你吃不完的话，你甚至可以放到冷冻库，你可以冰个半年。都是 OK， 因为全部都是纯天然的食材。嗯、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除了这个福贵糕，后面还有一个也是超级漂亮，而且走这个是好像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这种，就是设计感无二礼盒。 是无二的话，其实就在我们这个是从2004年就开始做、uh-huh. 所以我创无毒虾之后，其实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嗯、无毒虾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用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些加工品、嗯、像我们用的是云林的花生、嗯、加上我们的麦芽、嗯、加上我们原来做的那种传统的用小麦草孵出来、嗯、然后去打成汁、嗯、然后跟糯米一起熬煮的麦芽、嗯、下去跟云林的花生做结合、嗯、 所以右下角是那个 花生 麦芽糖， 对，云林的花生、嗯、然后这个是米香爆爆，就是我们种的米、 哦 欸、有点蹦米汤、嗯、但是它加上坚果、 欸、里面超多坚果，我肉眼看到超多、欸、 多坚果，然后有坚果的，那也有胡椒口味、嗯、那胡椒是种在我们宝山，在高雄，嗯，哦，我还去过胡椒的那个产地去看过。嗯、那胡椒把它磨成粉， 然后再用胡椒抱抱，嗯，因为吃甜的人想要吃一点点咸，嗯，然后就用胡椒，嗯，那我还做了松子，那我们用顶级最，哦，你看这里面满满的都是松子，嗯哼，对不对？都是松子，没有， 真的， 其实天价里面都被松子给占满了，嗯，那这里面呢，松子、麦芽，然后一点点糖之外，其他没有其他的东西，嗯，所以我们的东西它的口感也好，香气也好，就是属于独一无二的，嗯，所以我们它在我们的无二系列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畅销的商品。 老板，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因为我们的芝麻没有加芝麻油，这个，外面很多芝麻糕芝麻酥，嗯，都是把芝麻油可能炸了，嗯，因为芝麻油价格不错嘛，嗯，然后炸了芝麻油之后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嗯，然后再把它变成商品，嗯，因为我们其实比较节省嘛，大家都比较节省，那个渣留的没有，也没有用， 嗯，所以这个是左下有芝麻酥，它算酥，嗯， 对， 然后这个是 酥的，嗯，软的 芝麻，这算芝麻糕， 糕 芝麻糕， 芝麻糕。那像这个东西在我们在， 哦，不行， 这个东西在成品已经卖十年了。哇！我跟你说，不是它第一名，芝麻糕第一名，就是花生酥第一名。嗯，就是花生酥第一名的时候， 台湾其实很爱吃花生酥。 对，花生酥第一名的时候，嗯，芝麻糕第二名。嗯，芝麻糕第一名的时候，花生酥第二名，嗯，它永远在他们的畅销排行榜的前两名。嗯，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其实很多，不管这些有机通路也好，或者是像这样成品，嗯，成品书店，嗯，对我们的商品也是很支持，嗯，最主要是消费者支持的。 那中间最中间那三个大块是什么呢？ 大块的这个是盖子盖起来，哦，就是让大家知道我的品牌，哦，是长得这个样子， okay，嗯， 如果这个是里面还有，来我们可以来看看 这两包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哎，因为有一点差异嘛，其实我们对于设计对于美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想要，想要开一个吧， 不要开啦， 开一个，虽然在这里面不能吃，但是还可以看一下。 执行长如果付6000块，我们就可以吃， 因为我们吃东西会被 罚 钱， 是吧？你看这个是 哦，里面也是， 里面是 都有封好的， 对，都封好，一颗一颗，它福原仪，我们有枣桂糕跟福原仪，嗯。枣桂糕就是完全用枣子，然后没有用豆沙，那福原仪就是用龙眼，就打浆的，然后加一点豆沙，就我把它分得很开，你喜欢吃枣子风味你就买枣桂糕，你喜欢吃那个福原跟红豆沙味你就买福原仪，这有不同的客群，其实我们的客人都很有。 另外一包的里面又是什么？ 你是想要 Q 执行长再撕开这包咯？ 就 留下来吃一下，还是让我罚6000，你选哪一个？ 来 看 一 下， 另外一个里面是 什么。其实我们在对于包材上、包装上都有一些巧思啦，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也会比较长。所以最刚开始我只能保存3个月，但是我现在为什么可以保存到比较长的时间？ 花生糖， 这个是杏仁酥， 哦，杏仁酥哦， 对，你看全部都是杏仁。哦，这个哎，但是6000是你要自己付哦，跟我没关系，已经到你手上哦。 外面的人都没有在看我们， 不仅还是直播，他们在用直播 看。这 看 起来好好吃哦，我真的，我真的， 不是，我告诉你，直播有影像有证据哦，我跟你讲，你要小心哦。 我对于这种酥啊糕啊，我真的是不行，啊。 其实中式，因为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那个马卡龙那个这么甜到不行， 没错， 或者是日式的这些那个糕啊，那个一些点点啊，都很甜。那我们其实我们台湾有很特别的， 是 的这种点心，不管是喝茶也好，喝咖啡也好，这都可以做到非常的搭配，非常的好， 没错。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就那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的是怎么样把台湾在地食材，或者是我们把优选的食材去做一些加工，然后在这些所有不添加的状况下，不伤害人体，因为你说。颜色很鲜艳，需要香色素，然后很香，需要香精，那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做，然后还挖掘这些所有在地的东西，我们很快，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卖到香港也卖，新加坡也卖，然后很快的就要到日本去了。 所以这个礼盒也是过年才会推出的吗？ 礼盒是过年，但你平常送礼，对，像有人结婚啦，或者是， 我是想说这也很像喜饼， 对啊， 对对 喜饼也是可以， 现在喜饼大家吃很多， 对 对对，结婚啦，或者是满月礼啊，这个都有，公司送礼啊，这都有，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 什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不一样， 有长的跟 正 方形 的。对，这个是另外也是一样这样的，然后它里面的组合不太一样，哎，也一样，就是有大的跟小的， 如果你的预算呢、啊，比较足够，就用刚刚那个九宫格、哦，那这个是比较就是一般的 三个长条形， 三个长条形，那你这个所有东西都可以搭配，像这个是姜黄腰果酥， 真的、哦啊， 这是姜黄，是不是这几年很流行？姜、黄腰果，然后这个是牛轧糖，然后杏仁牛轧、然后这个是这个是那个。红梨，还有加红梨，对，然后这也是，这是男性，就是杏仁有分男性跟北杏，这是男性酥，它也，你待会可以吃吃看。 我每个都想试吃一个， 这里面就是刚刚那两个，对， 哎、欸，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我刚结完婚，所以就是那时候在看礼盒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样子， 千万不要冲动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哎、欸，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漂亮，然后又是很台湾在地风味的， 对 啊，然后又是天然食材，好，所以其实现在呢，就是这一些零散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你可以组合起来变成礼盒， 对，没错， 变成喜饼，然后变成过年的时候就是无二的品牌。 是啊，你看我们有这种包装的，你在前面看到的都是这种单包装， 对，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其实我们做了三个色系，你看还有这个是芝麻糕，对，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系， 咖啡色、白色、 红色。那我们有这三种就是不同的系列、然后就不同的系列来做的、所以我们用颜色的分别、然后再做贩售。 刚刚在这个直播室当中呢，有人问说哦，我没有看到这个礼盒，哎、欸，是不是在网站上面没有卖这个礼盒、啊、 有网站有，要稍微找一下东西，刚刚才讲说东西没有很多，其实还是有一点，稍微去看一下在送礼企业送礼的那一段里面有。 跟福贵糕同一个网站吗？ 跟无二没有，你也打无二 哦，难怪，因为刚刚大家可能就很认真在搜寻福贵糕， 福贵糕是福贵糕， 对，福贵糕是福贵糕，无二是无二哦， 对。 好，所以呢，就是今天要谢谢这个执行长跟我们介绍福贵糕，介绍了无二。那今年推出这无二的新春礼盒，看起来实在是非常的美、啊、 两种让你选， 对啊，设计感十足、欸。 如果想看礼盒，就是你今天你也不用上官网看，你就先到直播来看它到底长怎样。 对，真的很美。 它有一个红色，它一个盖子盖起来， 对， 然后它这样其实 超级喜气、 这个。这个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会想想我们小时候吃甜点的时候，是不是糖果都要放在盒子里？ 就是一个 碗 这样， 对不对？像这个就不用了，你就在你的桌上放上去。这有我们设计的概念，就是食盒、就是食盒，就是说你就不用再拿一个容器再装你这些点心，直接这样子打开来就可以一起享、就可以享用了、然后甚至于这个也可以分开，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小孩一桌、你们在玩游戏，小孩一桌拿一个、然后就可以这样， 超方便。 这都有小 巧，谁跟你小孩一桌？这过年打麻将的时候，我要放东风东，我要放 原来东 南 西北各一个， 对，直接放那边啦。 没错，没错。 对，就是、然后同样那个设计也是，我看到很多就是大家在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访问那个整理达人，有没有？喜饼盒妈妈永远都不会丢， 没错。 因为那些东西，那个盒子就设计的刚刚好，可以让我放一些东西。 没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收 纳 盒，没错没错。 而且过年的时候家里就是要有个喜气的东西在家里，才有年味，才会觉得这今年都会有福气。 所以今天呢，要谢谢 Kelly， 要谢谢极品养生，谢谢 Kelly 带来这个董事长福贵糕，还有无二的新春礼盒。今天要谢谢你啊， 谢谢大家，也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我倒想 稍稍的收敛，若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我倒想听听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什么滋味。嘿，你对我好一点，否则我随时翻脸。嘿，你对我好一点，否则我转身。 耍脾气我没耐心，完美主义偶尔也会任性，我需要脆弱的勇气，我去一层一层的自己，请给我脆弱 第二波创作单曲《脆弱的勇气》，鼓励每一个需要勇气的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宝瓶新的歌听秀， 哦，啊，今天的秀有可看哦， 真精彩哦！ 后一行纯银节，王树贤交来嘛，啊，你想爱看啥人？平常看电视，啊，今麦看本人，唔知要跟多一位吼。 丢啦丢啦， 龙边境立新游轮宝瓶星号，三天两夜周五出发，一轮主要6300元起，一到三月限定航处，给你最精彩的孤听秀。 请洽立新游轮及合约旅行社。 点石成金，点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由爱心蒂尔春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爱基会毕业生助学金与持续关怀。 让学习没有后顾之忧，用知识翻转未来人生。 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一段感情的道别，不一定要声嘶力竭。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周星哲2019全新 EP《终于了解自由》，数位平台即刻上线。 有些秘密只能做，不能说。扒开你内心的欲望，就令蔡依林最新专辑《Ugly Beauty》给你高超的甜蜜蜜。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Sunny Music， 我是安以薇。 佛心来的爱，哎呦，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洒脱，晚安给你来问候。 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要来考考试， 飞碟随堂考。 本周要出题的呢，是来自于罗文玉。罗文玉呢，在他的最新国语创作专辑《社会大学》当中的主打歌《才华》，请问 MV 找了哪一位金马奖影帝担任男主角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现在就拨打电话02236399555 02236399555。答对的话呢，我们就要送你一个泄愤舒压大 Enter 抱枕键哦。 我再听一次，那个赠品是 泄愤舒压大 Enter 抱枕键哦。 对话像雷哥一样，哦，原来爱不我是剩下的剩下，难道说谎是一种才华？温柔背后锋利的刀法，切割过往也落落大方。渴望有爱人这种才华，怎么爱也得不到赞赏。繁华褪去后，那就回到朴素的优雅，简单的日常。回忆正沸沸扬扬，我无法假装。变得不一样，哦，可惜爱不过是剩下的剩下。难道说谎是一种才华？温柔被迫锋利的刀法，切割过往也落落大方。渴望有爱人这种才华，怎么爱也得不到赞赏。繁华褪去后，那就回到朴素的优雅，简单的日常。 罗文玉的这首《才华》呢 ，MV 就找到了李康生来担任他的 MV 男主角。 好萌哦！ 今天的节目来到了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子佼佼哥。那佼哥呢，前几天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说他真的很开心，就是等了这30年值得，又攻上了好几个排行榜的头榜榜首，销售榜也拿到冠军。我们来听听佼哥这首歌曲，叫做《陪你淋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喽，拜拜。 和你用心点感应。曾经喜欢黑夜的宁静，现在痛恨夜的无息。总在我心中完美的无暇地是你，我愿意等着你。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湿得彻底。你说浪漫雨里，我和你，我是唯一和你相依。现在你失去爱的憧憬，不珍惜，封闭爱情。我知道你真的不得已，因为爱你，我会永远等你。早知道缘分没有逻辑，但要忘记真不容易。总在你背后无奈的默默地和你用心点感应。曾经喜欢黑夜的宁静，现在痛恨夜的无息。总在我心中完美的无暇地是你，我愿意等着你。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湿得彻底。你说浪漫雨里，我和你，我是唯一和你相 遇。音乐全主打，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缺爱开始到爱之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从不是愿望的项目，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负数。有些爱，有些人，最后都将回忆留在半途，剩缺憾，的缺憾弥补，一些执着，消失的，留下的，殊途同却依然在爱里痛苦，找回归属。 给自己一份豁达的开始，蔡健雅全新创作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深刻推荐《半途》。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华研国际年度推荐。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只有眼泪，真心不骗。 每一个将被黑暗淹没的夜晚，我都要自己再勇敢一点点， 再勇敢一点点，一点点。 有感觉第二张创作专辑，有感觉的秘密基地，感动再推荐，再勇敢一点点，宽宏艺术。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大家好。